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双休日期间，本市天气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回暖，昼夜温差加大，明天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再次下跌。这个季节气温起伏不定也是正常的，请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他在全球三大洲从事过4种职业，纵横政商界，历经多次转折，每次进入全新的行业都被直接请进该领域的塔尖儿。当他从事 CEO 猎头，为财富500强企业面试高管时，他一年要面试几千位全球最成功的人士。他与他们倾心交流后发现，所有人的年龄、职业、学历、优势各不相同，但所有成功的人都具备趁势而为的能力。他深刻理解了趁势而为是未来最大的竞争力，所以他不断思考，谨慎推敲，反复验证，将中美精英人士对世界与未来的思考锤炼成这本趁势而为的行动哲学。他就是陈瑜。陈瑜美籍华人，31岁时任美国洛杉矶市副市长，35岁成为精英 CEO 猎头。在任职洛杉矶副市长期间，他发起创新型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等多个计划，被阿诺德·施瓦辛格签署为法律。在后来成为猎头之后，他更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并持续研究全球精英人士的职业发展之路。新书《30岁趁势而为》以他精英猎头的目光，结合真实的职场经历，倾囊相授，让年轻人学会识别看似渺茫实则潜力巨大的机会，趁势而为，收获有激情有意义的事业。今天读书俱乐部专访陈瑜，为您揭开撩到好运的秘诀。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30岁趁势而为》。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陈瑜，欢迎陈瑜。 Hello，Hello， 一丹 ，Hello， 大家。 说到这样一本书，叫做《30岁趁势而为》。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哈，这是一本很励志的书。其实市面上关于这种很励志的书也蛮多的哈。 嗯、 但陈瑜呢，先做个介绍哈，因为她还挺特别。首先呢，她是一个很励志的女性，那她自己呢，在人生规划当中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所以这本书其实更多的是她对于自己人生规划的一种分享吧。 嗯， 其实说到这本书之前，先聊聊陈瑜自己哈。陈瑜，说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从业经历？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过4个完全不同的职业。 嗯， 首先我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在洛杉矶。后来我被任命的洛杉矶城市的副市长。然后我有第三块事业，我是一个国际 CEO 猎头。 嗯， 所以我会帮500强公司还有别的国际公司猎 CEO， 还有别的各种的人才，就是高等人才。嗯、当时我在亚洲、南美洲还有欧洲到处都会跑，来服务一些公司还有找候选人。后来我自己被列到中国来写一本书， 中信出版社请我来写一本叫《30岁前别结婚》的书。 嗯， 那本书是因为当时他们说中国市场特别需要一本鼓励剩女的书。 嗯， 所以我就写了《30岁前别结婚》。后来那本书也带给我很多新的机会，包括写第二本书的机会，然后我这本书是跟摩铁图书。我想也许回头看我的事业，我就会发现最主要是我每一次都有很多很多运气。你看我31岁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小女孩，在洛杉矶，我也不是什么富二代，家庭也没有钱，我也没有长得那么美，就是比较普通的女孩，身高只有1.55米，身材也是比较一般，我一不留神我就屁股跟大腿就会发胖。可是我31岁就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运气，就冲到我的生活，我被任命洛杉矶副市长。我回头看，我就发现其实我每一次转个行业就是通过运气。 嗯，其实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疑问哈，就很多朋友写他的人生经历，或者是相对有一些成绩的朋友哈，他写他的这个成功的故事，可能很多会归咎于比如说我的教育，比如说我接触的人和事儿，我受到的挫折磨难，很少有人会写这源于运气。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看来，运气好运是一个最不靠谱的事情。为什么叫不靠谱呢？因为它是一个你很难抓住的事情，它是有点宿命论的感觉哈。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努力了我就会有好运气，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运气是最不靠谱的哈。那你为什么会把运气作为你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或者你觉得运气才是我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这样写其实有点拉仇恨哈，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这些 idea 这些主意是从我当 CEO 猎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有机会面试世界也是几千个世界最成功的一些人，就是现在的 CEO 或者未来的 CEO， 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领域都是差别很大。可是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如果我要分析他们的故事，回头看仔细看他们的故事，我会发现他们会有一个点，他们可以直到那个时刻，然后说所有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是一块运气，这是不可思议的机会，然后他就抓了那个机会，然后转型了他的整个事业，转型进到一个更加成功的一路，转型到他们的梦想事业。所以我就觉得这很好奇，这也是像我自己的生活一样，我也有那个一个不可思议的瞬间， 所以你抓住了它。 是，所以我想我们，你说的很对，我们常常会想成功是天分加上努力的结果，可是你想想看，世界有很多有天分还有很努力的一辈子很努力工作的人，可是后来他们的事业还是比较像碌碌无为。所以我就发现天分跟努力是必要不充分的成功的条件， 必要不充分条件。 对，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好运气。这个也许会叫人很沮丧，我整个生活也许不离不开运气， 没错。 可是我再仔细看，从一个猎头角度来说，我就发现其实运气是也许可以估计，这个运气也许是我们可以聊到我们生活的。所以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这些人几千个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做什么事情来让运气到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本书就是关于如何撩到好运气 啊。撩到好运气哈，这个撩啊，因为这个陈瑜哈普通话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地道啊所以就是撩，撩这个词怎么写哈、平常我们口语表达比如说撩是一个提手旁，然后那边一个撩哈，幕僚的撩，这个单人旁变成提手旁撩哈，这是我们经常在网络用词当中出现的这个字。说到这个撩到好运气哈，挺特别的。很多朋友会说呀，好运气能撩到吗？能怎么样能让自己获得好运气？这其实是一件挺神奇的事儿，或者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事情。陈瑜，你是怎么做到的？ 好，我给你几个建议，这也是从我自己的个人生活。 对， 第一，这些好运气是从人家带给你的，比如说人家任命我当一个什么新的身份，人家带给你一个好机会，人家会可以把你介绍给一个大老板，说诶，推荐你，这是一个好人才。所以运气是需要人家带给你的，人家给你的， 我们叫贵人， 也是贵人。 对， 对，但是贵人怎么样能够遇到，怎么样能够认可你。 对，所以第一我们需要学好如何了解我们周围的人，毕竟跟他们好好的沟通，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能力。也许我们在学校我们就要收集来很多知识，我们要得到好的成绩， 知识、 所以我们可以考好试，还有我们可以考好的大学。所以我们在学校我们就要看书背字，学很多知识。可是我们一离开学校，我们一进到市场，我们需要发挥的一些能力就改变。我们需要学如何跟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他们，也学要好好了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家成功的合作。因为在我们现在局变的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事不是一个人来做，是需要几个人一起合作， 没错， 来成立新的公司，或者出一个新的产品，这都需要不同的人一起合作来做。所以我们需要学好如何跟人家合作，这是一件事。还有我们书里也会讨论很多别的事，那我如何聊得好运气。那像我从小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我是一个中国小姑娘，我今年48岁，所以我自己是1969年在美国出生。那当时中国在美国的眼球上是一个很落后，一个很穷，一个很离美国社会很远的一个地方，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没有遇到过的中国人。我们当时 遥远的国度， 是我们当时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那我们家庭就在一个好像一个我的父母的别的朋友当然都也是来自中国的，所以我们就住在一个好像一个小中国的社会。那小的时候念英文学英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对我父母也是一样。那像不只是要学英文，还要学美国文化。我当时在美国，我跟别的我的周围的小朋友距离感觉特别远，因为他们都看美国节目，我的美国电视节目也看不懂。他们开玩笑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我完全都听不懂他们。毕竟我在学校开始可以听得懂老师，可是我周围的孩子还要花很多很多功夫，所以我自己就是学同理心，学如何了解我周围的人，是从最不了解人家我周围的人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来学怎么学这个能力。 就是说其实在一开始你并不是一个特别占尽先机的这样一个小孩儿，从小的生活环境啊教育环境啊其实让你曾经也有过很失落的状态。 是， 但是自己很懂得怎么样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得到逆袭哈， 不是很懂的，就是一直在 struggle 思考， 一直在奋斗呀。 其实你这本书的名字叫30岁趁势而为哈，为什么叫趁势而为呢？ 我想是因为我们也许开始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从生活要什么，了解如何可以聊到好运气，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我想成功是什么，成功还有一个梦想事业是什么，大家要有一个梦想事业。梦想事业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梦想事业有两个部分，第一是激情，第二是意义。激情是满足我自己个人的需要，我每天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算是激情。第二意义是我可以满足世界的需要。所以一个梦想事业就是 激情跟意义的 结合， 是。所以我们要学，因为我想大家都想有一个充满激情的生活，是吗？大家都说我要随着我的激情，可是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随着我的激情，问题是我的激情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希望这本书可以教大家如何找到你的激情，如何用运气来转型到一个充满激情充满意义的事业和生活。 这本书其实有点像你对于应该说是自己曾经从事的四种职业的这样一种梳理吧，然后把一些规律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结合你的经历哈，人生经历给大家讲一讲到底该怎么样获得好运气，到底怎么样能够趁势而为。 好， 比如说哈，你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当时是自己喜欢的吗？自己选的吗？ 第一份工作是自己选的，我是房地产开发商。当时我就想，因为我二十几岁就特别野心，我想特别快的得到社会认可，特别想融入到美国社会，不只是要融入到美国社会，我想融入到美国最顶尖的最有钱最有地位的那种的房地产公司。那后来我就进到那个公司，当然我是他们那个公司小小的助手，可是我就想继续爬上去。当时我因为我想抓紧时间，所以我也念了两个硕士头衔，我在 UCLA 念了一个房地产财经的 MBA， 还有我念了一个城市规划的硕士，所以两个都是房地产相关的硕士头衔。当时因为我也是 single lady， 也没有太睡觉，生活上还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义工。当时洛杉矶城市在拆一些50年代的经济实用房，然后要盖一些新的房。当时我在城市政府也有一些朋友在那里工作，所以我说嘿，我帮你做一些义工吧。 对， 所以我开始坚持做很多义工，我每个星期会花5到10个钟头来帮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后来我31岁的时候，洛杉矶就选上了一个新的市长。这新的市长他一辈子在城市工作，他爸爸也是一个城市的高官，很有名的家庭，所以他自己的圈子都是已经在城市工作很长的时间的那些人，所以他有一些周围的朋友给他建议，他说你应该从政府外面来找一个人来帮你负责经济发展，你应该从 business 那个商业的世界来找一个人，所以他的周围的朋友就给他提供一些候选人的名字。刚好他有一个朋友最近看到我做了，就是帮城市做一些经济适用房，当时这些适用房刚盖好了，就是很漂亮的绿色的很好的很舒服的给我们贫穷的市民盖的适用房。这个朋友就感觉诶，这个小女士一直在做这么多的义工，虽然她一辈子在做 business 方面的，可是她好像对我们的城市就是很有激情，对我们的社会很想帮我们贫穷的人，想帮我们的市民，你要不要考虑这个小女士？虽然她很年轻，可是也许他们已经给我们看还蛮会做事的小女士。所以我的名字也丢在那个候选人的那个群里，当然多半的候选人是那种的50岁的老的 you know 白的男人，可是也有，其中也有我。市长就面试了这些候选人，然后突然选上了我，所以这个可以算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运气，因为我以为我一辈子要做房地产开发商，要不然为什么我要念花那么多功夫投那么多钱，我 you know 我自己的钱来念两个硕士头衔。可是这个是因为我在做这些外面的义工，如果我不在做这些义工，那没人会知道我。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学什么，我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是我们一直要坚持创造新的东西。 也许我们的工作很无聊，没有什么机会来创造好东西。好，没事，那你在工作外面可以做一些义工， 嗯， 或者跟朋友也许可以说，也许你白天的工作很无聊，可是你跟朋友感觉啊，我们世界需要一种 APP 来做什么事情， OK， 那你就你不需要离开你现在的工作来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项目， 嗯， 做一些项目来创造我们在什么环境下我们一直要创造新的东西， 嗯， 这带给我们什么？第一，这会帮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也许我们白天的工作很无聊， 嗯， 没有什么机会来学习新的东西，好，那你要给你自己这个训练， 嗯， 我们要负责我们自己的教育， 嗯， 这个不是我们公司或者我们老板要负责，我们要给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培训、经验、人脉来聊到好运气。所以我们怎么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培训、训练、人脉、经验呢？ 嗯， 是通过我们的创造。 没错，所以你书里其实说到一个观点，叫做创造性破坏的时代。 是，这个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时代的受害者，我们要努力的主动的， 嗯， 我们不能做一个比较被动的人， 嗯， 因为这是很危险的角色，我们要主动的创造东西，还要每天要自我创新， 嗯， 因为世界在每天自我创新，所以我们要跟着上， 嗯， 然后要每天就负责聊到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运气。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哈，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你这段话的一个启发哈，我觉得哈，成功的方法有千千万，道路也有千千万，就是看你能不能下决心去实践它，去思考它。在这儿挺想分享一下，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也是从美国刚工作回来 啊， 然后嗯，他就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 嗯， 聊到这个问题，因为他是自己做生意，他说我不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但是有一点就是我特别能够勤能补拙，比如说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 OK，嗯，我会在下面罗列出很多条怎么样能够以我现在的状态实现这个目标。 是的，这就是创造，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也许像中国家庭，我们的父母就要我们上一个好的名牌大学，像我父母就要我上一个名牌大学，他们就以为如果我能上一个名牌大学，那整个生活就会完美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家庭的目标，让我跟我弟弟上一个名牌大学。后来我没有上哈佛大学，可是我上了杜克大学，也是一个蛮 OK 的大学。后来我当 CEO 猎头，我也亲自面试了很多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就是大家想进到或者 Stanford 大学商学院那种的毕业生。你知道吗？我发现也许 30% 的这些人一辈子什么都不会成功，都只是像碌碌无为，因为有一部分人他们只会考试念书，可是他们不会做事。 嗯， 有太多人其实上哈佛大学，有太多人不是真正的会做事。我们在这个创造力破坏时代 OK， 这个不是一个只是有一个名牌大学挂在你的简历上的一个时代。 对， No， 嗯， 那是你以前做的事。有太多人他们的事业最高的一点是18岁拿到那个美美的大学的请你上他们大学的那个 录取通知书， 从那个高点以后整个生活事业就是慢慢慢慢的落后落下来。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谁会成功，是谁会做事。 嗯， 就像你的朋友，他也许上一个很伟大的大学，他也许没有上一个很伟大的大学，你以前上了哪个大学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嗯， 最重要的你要学怎么做事。 没错，这就是我认为你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哈。你说读哈佛多干活并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是， 嗯， 对，就在你看来，你觉得就算我上了一个名牌大学， 嗯， 就算我特别努力，未必会做事情。 那也好啊，上一个名牌大学不是坏事，可是这不是主要的事。 嗯，所以呢，其实通过今天陈瑜的讲述哈，至少在这一个经历就能看到哈，就是他其实是在创造性的破坏自己的安逸的安稳的环境，然后创造出自己实现目标、实现理想或者实现最终这个目的的一条自己能够走的道路。 嗯， 这个方法有很多，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方法论，一种思维方式。 嗯， 这是一啊。第二，其实刚刚你说到了，这是你的第一份职业啊，那怎么后来又想到做第二份职业哈？ 嗯，OK， 所以我们当市长。我做了一届政府，因为我们在美国如果要做市长或者美国总统，我们就有一届政府有固定的年的年数，所以上四年是市长，然后就有新的选举，是吗？所以我做了一届政府就是四年，然后我们快要到第二个选举了，所以我知道会有新的市长进来。我本来要想回到房地产开发商，我本来以为我做四年的公务员的工作，帮社会做一些事情，这个只是好像离开我的事业，我的房地产事业一段时间，可是一直都以为会回来。所以我快到四年的时候，我就找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洛杉矶的最伟大的房地产行业的猎头，所以我就跟他吃饭，我就说，哎 John， 我现在已经准备回到我们的行业了。他说，哦，那你要做什么？说开发商啊，我做了十年，我也没有别的经验。 嗯， 他说陈瑜，你跟我是朋友，你现在在一个35岁年轻的年龄，大家在看你，你要好好做一个下一步，要不然你不要大家看你失败。 嗯， 我说所以啊，所以我跟你开会啊。那他说你跟我是朋友，所以我要跟你比较老实的说。洛杉矶的最顶的那层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许最好10个或者20个，我都认识，其中没有你。 嗯， 我当时快晕倒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子跟我说不是很美丽的话，尤其是我当市长的时候，大家都给我拍马屁，都给我 当然 大家都说，哦，世界没有那么聪明美丽等等等等的女士，所以我就很习惯了大家对我特别特别礼貌，所以我突然有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懂这个行业的人这样子跟我讲话，我就第一我就感觉很不好意思，也许很生气，第二可是我还知道必须得听他的。 嗯， 那我就说，哦，那也许我做一个投资银行吧，因为投资银行也许他们钱赚得更多。他说你千万不要做投资银行。那我就说完蛋了，我才35岁， 那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也没有存那么多钱，我这样把那些钱花完了，我家庭也没有钱，也没有老公来养我，我一个人，我是不是要将来变成那种无家可归，我以前在帮助的那些人是不是要去住我以前盖的那些经济适用房？那我就说那你觉得我怎么办？他说我觉得你要抓紧这个机会， 嗯， 来好好的了解你自己的个人的最好的职能。我说我没有别的职能，我一辈子我只有房地产开发商的经验还有学问。那我说那你觉得我的技能是什么？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做两件事，两件事做得比世界别人做得好。第一，你知道如何连接不同的观点。第二，你会跟人家沟通。你可以跟一个人沟通，你可以跟1000个人沟通，你可以做大演讲，你可以跟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聊得好，你可以跟一个 CEO 聊得好。他说，这是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投资银行的人不会做到的事。他说，你看，你很会开 party， 你很爱开 party。你每次开 party 有很多从完全不同的领域的人都会在。那我说开 party 跟实业有什么相关？开 party 是玩，实业是工作。 对。 那他说可是你如何转型到你应该做的事， 那实业工作就变成像玩的状态， 嗯， 玩就像变成实业的状态。我觉得你应该离开房地产的行业。那我说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他说其实我觉得你适合做一个猎头。 嗯， 所以他把我 点醒了， 他把我挖到他自己的公司。 哦， 所以我就当然不只是那天的话题，所以我就花了也是三个月来跟他的同事聊天，然后了解这个新的行业。可是我想说，我那天他跟我说那些比较难听的话或者比较难接受的话，他一说我觉得你应该离开房地产行业， 嗯， 我好像感觉从我的肩膀上有一个很重的东西突然解放了。因为虽然我以为我一辈子要做房地产行业，虽然我花了很多很多功夫在这个行业上，可是我没有感觉很fun， 嗯， 我没有感觉那种的乐趣，我就感觉工作就是工作， 嗯，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会吃苦是吗？ 对， 所以我有一个比较吃苦的感觉， 嗯， 他一说你可以用你喜欢做你喜欢做的事，你喜欢跟人家沟通，你喜欢连接不同的观点，你可以用这些喜欢做的事来做一个新的事业， 嗯， 而且会变得更成功，我就感觉哇，这也许是一个梦想。 其实我们经常说呀，旁观者清哈，就是你身边的人可能看你看得会更清楚一点， 嗯， 而且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陷入到自己的那种长期以来从事的职业也好，生活的状态也好，我们陷入其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适不适合，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经验来判断人生， 嗯， 所以你看你的书里在书封上就写到了哈，你就说世界在变，与其盲从经验，不如趁势而为，让世界为你而变哈。 嗯是 没错。而且我在想哈，就是其实陈玉在这一点给了我一个启发，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是 优势是什么？就是你首先要热爱， 嗯， 你喜欢， 是 你没事就愿意去思考的问题， 嗯， 这个可能决定了你未来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领域。 是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适合做什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每天在想什么，他每次想什么决定了他能做什么。 完全完全同意。 嗯， 你关注什么，你喜欢什么， 对， 你就应该走这个方向， 嗯， 把它变成你的事业。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啊，就是陈瑜的经历，至少你看刚刚讲到了第一段和第二段哈，这两段其实给我们一感受，就是他也在不断的寻找自己最佳的状态。不是说做了副市长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已经非常了不起了，31岁这么年轻啊，大家都觉得啊你好牛的，我也在寻找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所以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需要去想一件事儿，就是下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 嗯， 而不是这个阶段可能我一直持续到多少年之后，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挺想问的，第一本书啊，你写的是关于这个单身的 single lady 的 single lady 问题哈，就是单身女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在中国社会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嗯， 而且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也会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哈，经常会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嫁出去，或者说在事业跟爱情中间我该如何平衡。 嗯， 其实我之前看过 Facebook 的首席执行官谢里尔桑德伯格写的向前一步啊， 嗯， 那本书是非常的火， 嗯， 他讲到了女性要向前一步， 嗯， 当然我觉得在事业上哈，女性可能一开始的状态不会像男人那样那么主动争取机会， 嗯， 当她一旦做到了 OK， 那她就会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女强人。 嗯， 怎么样去平衡工作和爱情？你当时是多大把自己嫁出去的？ 我38岁结婚，39岁生第一个孩子，41岁生第二个孩子，嗯，我想嫁出去这三个字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OK， 因为你看我到了30岁以后，我就发现当然有很多朋友们已经结了婚， 嗯， 可是他们的婚姻不一定是幸福的，他们的婚姻不一定有爱。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嫁出去，有太多不幸福的婚姻， 嗯， 有太多已经没有爱的婚姻，所以我们的生活目标应该是爱而不是婚姻。 你在 single lady 的这个阶段哈， 嗯， 有没有过一些彷徨无助， 就是挣扎，会觉得说啊，你看身边的朋友结婚的结婚，有孩子的有孩子啊， 嗯， 大家都感觉每天都忙在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围着自己的家庭转哈， yeah. 有一个非常温暖的肩膀可以依靠， 嗯， 非常温馨的港湾，但是我还在打拼，还是一个人，嗯、 是，可是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也许因为我从小在一个不同的社会长大，我也许从小是一个人类渣。 嗯， 因为 什么渣？ 人类， 人类渣， 人类渣 ，anthropologist、哦。因为我在了解，我想了解美国社会，一辈子都在想、哦，因为我是站在外面的人，所以也许我是从小就是想很仔细的了解我的周围的人。当然所以我可以融入到这个社会， 嗯， 然后当我是一个 single lady， 我也许也可以从一个人类渣的角度来看我的已婚的一些朋友们。当然有些家庭是很温暖的，可是有些家庭也不是那么温暖的， 嗯， 有些家庭是妈妈什么都是妈妈要做，爸爸都在外面出差，或者跟同事客户跟不知道跟谁，所以我就一直想，如果我要结婚，我就要那种的很温暖的很好的婚姻， 要有爱情 yeah， 真正的爱，我要跟我的最好的朋友结婚， 嗯， 那我二十几岁了，我一直都没有感觉有一个男朋友，当然是有男朋友，不是没有约会，有男朋友，可是没有一个男朋友会感觉啊，我真的感觉五十年以后还会跟这个人有那么深刻的爱，五十年以后、 嗯、 他还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嗯 呀、yeah ，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也许你经历过就是彷徨期哈，感情空窗期，但是那个过程当中你可能用更多的是别人的经验或者别人的生活来告诉自己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 Yeah， 因为我从小不会讲英文的时候不会聊天，我就很安静，可是我安静也不是没有跟人家接触， 我安静就是仔细的看，所以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从小不会讲英文，很想跟我周围的人学怎么跟白人沟通， 嗯， 所以我就仔细开始习惯仔细观察我周围的人。 嗯，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哈，其实陈宇你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哈，从业有二十多年吧。 嗯，对，我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今年本命年48岁。 嗯、你好像不在乎自己的年龄，因为很多女性可能不会说我今年多大。 我觉得很多女人会怕 衰老这个问题， 对，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每年长得越来越棒， 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所以我感觉二十几岁的时候是生活最迷茫，最有恐惧，最害怕的时间， 嗯， 从二十几岁以后每年变得越来越放松开心大笑。 嗯，其实在你看来三十岁是一个坎儿，而这个坎儿不是一个所谓的低谷，而变成了你人生真正华彩篇章的开始。 嗯，是的，三十岁是一个很好的新开始。 嗯，对。其实有没有一些建议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单身的女性哈， 嗯， 比如说她们正在寻找爱，正在迷茫，正在困顿当中，给她们一些力量和勇气。 我想我们要抓紧我们的 single lady 的时间来探索世界， 嗯， 跟不同的人沟通，学很多新的东西，看到很多新的东西，因为多半的人将来会结婚，可是你一结婚以后，尤其是生孩子以后，你完全没有这么多自由， 嗯， 所以我想你要抓紧这个自由来探索很多很多新的观点，还有城市去 travel 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嗯， 抓紧这个机会来 focus 在你的事业上， 来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事情，不要只是留在家或者跟你朋友喝咖啡，不要宅，不要跟朋友喝咖啡来抱怨你的 single lady 的生活，你要抓紧这个时间。 嗯，没错。所以其实生命是精彩的，无论这一刻有没有人陪在你身边，你要学会自己欣赏自己，自己爱自己，或者要学会我要去珍惜时光，要让我的时间每一刻都充满丰富的、充实的、快乐的感觉。 完全同意，因为你看，如果你是一天到晚是那种的宅女，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要焦虑你要什么时候结婚，谁会要你？谁会想跟你在一起？ 没错， 男人就最讨厌那种的女人，谁想，男人不想跟一个愁眉苦脸的、很焦虑的、 跟一个有活力的、 沮丧的、对，女人也不想有这种人当她的朋友。 没错， 所以我们如果能学让自己开心、大笑、有活力，这种人才会吸引好的男人还有好的女朋友。 没错，刚刚聊到的是关于婚姻的问题哈。你现在写书了，在写书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知道创作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需要占用你大量的时间，如何平衡创作跟你的家庭关系之间的这个时间的分配问题？ 嗯，创作是必须要做的，那我们就要公开时间来做。创作你也许每天有半个小时可以供你，如果好好的安排时间，我想可以。也许不要就是用你的一天到晚刷朋友圈的时间来做一些事情，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或者更多。所以我们就需要，我觉得如果我们说没有时间来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放在我们的一个 priority， 就是最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是不太，我不看电视，我不看网剧，我就花那个时间来做。第二，关于孩子的事情，要平衡孩子跟一个成功的事业，我们生孩子以前肯定要安排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一个女人不可能就是白天忙得要命，然后花十个小时在办公室，在马路上花一个小时，回家再做八个小时的家庭的工作，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常常大家说我要冲的要嫁出去，把自己嫁出去结婚生孩子，可是你要考虑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也许不是那么浪漫，你要跟你的未来的老公说，你到底要跟我一起带孩子吗？这些比较不那么浪漫的话题，谁要帮我们带孩子？到底是谁？你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有钱请保姆吗？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好好的带孩子，包括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平衡，那也许还不要生孩子。我们要等到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准备好，这样子对我们好也对孩子好。 没错。其实在你的书封啊有这么几句金句哈，我看到之后觉得充满力量哈，真的想给朋友们分享一下。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说去他的大器晚成，我们要的是跨越式成长。其实我们可以从陈瑜的职业生涯当中看到哈，他就是一个跨越式成长。 是， 他的四份职业都很不相同。 是， 应该说是跨界非常大的四份职业哈。但事实上我在想，因为我感觉到你的每一份职业的跨界都并不是属于特别的准备充分的这种类型啊， 是 这种感觉，不是说我这个事情要充分到我必须要走了，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我才去出击。你不是这样的，而你基本都是机会来了之后我就抓住机会，我管它成不成，我先抓住机会哈。但是这又存在一个问题，尤其是女性哈，男性可能会觉得啊，没有关系，我抓住机会之后，其他的事情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女性是一个其实有一点守，就叫什么攻和守，她是守，她希望更多的是安稳的生活，安稳的状态。所以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职业跨越的时候，尤其是和你不相关的领域哈，你当时有什么样的信心，怎么样让自己就是能够有信心坚持下来做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我本来是那种的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那种的女人，像我做房地产开发商的时候，周围的人只有本科的学问，我说我要不只是念一个硕士头衔，我要念两个，因为我想我们女人尤其是如果不太自信的女人， 我们要准备自己，不只是准备，我们要 over 准备，我们要超级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人好好的竞争，是吗？或者所以我们可以准备自己做一个好的实验。你说得很对，我后来每次跳到一个新的领域，人家请我到那个领域最高的一点，所以我每次跳到一个新的领域，我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已经凭空了，凭空工作，努力工作已经有十年二十年，可是我在他们的上面。 嗯， 第一，这是因为我后来的一些，第一老实说，我的房地产开发商我不是做的那么成功，可是我不是那么失败，所以这个会叫人很困惑。如果我真的是很失败，那当然我会早一点离开房地产的工作，可是我每年都有增加薪水啊，我的老板都喜欢我啊，他每年还给我新的扩大我的责任，所以我自己以为我工作是还 OK。 但是怎么样让自己去做到这么好， 好， 这是一个问题。 对， 因为毕竟是两个领域，你比如说让我现在从一个主持人做一个房地产， 嗯， 哇，我会觉得天哪，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相关性，没有任何经验，我觉得很畏惧。 所以我们怎么连接到一个更适合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创造的项目。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些东西，我们会自然的用，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自然要用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的方式， 嗯， 是吗？所以我们的创造就是我们的做实验的机会。 嗯， 我们会用我们喜欢做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会发挥我们的优势。 嗯， 然后因为是项目，我们在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许会做两三个项目是不成功，好，就放下。做成功的项目的时候，把这个项目提供给世界，世界带给我们的机会呢，是从项目出来的，所以就本身就是理想的机会。嗯，如果是从项目撩过来的机会，那些机会就是充满激情和意义的项目， 嗯， 的新的机会。所以我从房地产跳到做市长的时候，这个市长是完全符合我的激情和意义。 嗯， 后来我做猎头，我被 you know 挖到猎头公司，猎头公司也是充满激情和意义的工作。 嗯， 所以每一步如果要转型，当然你做主持人，人家说诶，要不要做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这是你会说不要，因为我怎么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你为什么要找我，这会感觉很奇怪。可是如果是通过你在做的事情，人家看到你，哇，这个其实很适合你，你也做得很成功，你也会发现，哇，其实我做这个旁边的工作跟我的白天的工作不一样，可是我感觉特别开心来做。 嗯， 那人家给你相关你的项目的工作，你会感觉啊，这是我应该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大概了解了陈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一项工作的时候要留心，留心的是什么，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工作跟工作的差别虽然领域不同， 嗯， 但它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你这四份工作，其实每一份都在为下一份做一个背书，做一个准备， 是， 其实是积累了资源，积累了人脉， 是，对。可是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积累我所需要的资源还有人脉不一定是通过我的白天的工作。 Yes, 所以你看，我做房地产开发商的时候，我做这些经济，这些义工，是义工给我所需要的资源， 嗯， 来变成市长。当然我是市长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有好多好多资源，来为我们的市民做很大的服务。好，人家看到我有那么大的平台，当然也有机会来扩大我的人脉。所以猎头公司说，哇，这个女人谁都知道，然后她很会连接观点，好，我们请她做我们的公司的一个合伙人。好，我做猎头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发现猎头公司是充满激情的，很好玩，一天到晚跟 CEO 在一起，一天到晚面试他们，其实是很充满激情的东西。 嗯， 可是你知道吗，我过了40岁，我的也许是人生的意义也开始转型，我开始感觉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嗯，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在帮大公司扩展得更大， 每天我睡觉的时候，每天起床的时候，我是想，我真的在做有意义的工作吗？帮这个大上市的公司变得越大。所以我就开始又做一块义工。 嗯， 当然我做这块义工也没有什么目的性，我就开始写一个博客，我用英文写，然后我请一些留学生帮我翻中文。这个博客叫 globalrensai.com、 嗯嗯、 他要教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在洛杉矶，因为当时他们上 USC US UCLA 两个我们的大学、嗯，中国留学生，我发现他们在美国也想有一点点的工作的经验、 嗯、 想在美国的公司得到实习经验，还有在美国的大公司爬上去。 嗯， 所以我就想，毕竟我现在是猎头 CEO 猎头，我有一些知识可以教给他们，所以我就写，当然博客也是免费的，我就写文章，然后我也跑到南加大跟 UCLA 跟他们的那个中国学生同学会，给他们做一些免费的演讲、嗯、说哎，你可以这样子做简历会做得比较好，美国公司会比较接受，我就给他们做一些小演讲， 嗯， 免费的演讲。所以这些留学生就开始把我的博客到处发，在当时有人人网，还有他就是给他们的朋友看，所以我那个博客就成为一个国际留学生喜欢看的一个博客。 嗯， 他们想了解一些实业的事情，他们就看。所以是通过我的博客，当然这个完全是义工，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变成作家。 嗯， 可是通过我的博客，有来自中国一家出版社叫中信给我写信。当时我也没有听过中信是谁， 对，你可能不了解中信在国内的出版社是非常厉害的， 是一个好的 相当好的出版社。 对，所以他们就给我写信说、嗯、陈瑜，现在的中国市场需要一本鼓励剩女的书，我们看到你也是很幸福的太太妈妈，也工作事业处理得很好，还有过了30岁以后结婚，要不要考虑写一本书。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作者。 嗯， 可是你看，是因为我的创造是符合我的激情还有我的意义。 嗯， 因为我的白天的工作已经不太符合我的意义了。 嗯， 所以我这个创造留给我新的机会，到中国工作。 嗯， 所以我最近5年的工作都在中国，所以它带给我一个完全新的事业。所以我现在想回头看我自己的事业，还有我面试的这几千人的事业，我有什么想法，我就发现在这个巨变的世界上、嗯、我们不要规划我们的生活，说我下面10年20年要做什么，或者我们下面5年要做什么，这个都不需要规划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世界经济要走什么方向。 没错，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规划，我们只需要创造。 在每一次的跨界当中哈，因为你的所谓的背书都是不同的嘛，所以遇到过质疑没有？怎么处理这种问题？ 质疑是 就是别人对你的疑问，你可以吗？ 是、嗯、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简历要申请新的工作、 嗯、 我说哎，我现在是主持人，可是我相信我要是要做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做得很成功，谁都不会相信你。 嗯， 他说你疯了，因为申请这个工作会有很多很多已经做房地产已经做得蛮成功的、 嗯、 你不可能跟他们竞争，所以我们要申请新的工作，我们不要通过，如果我们要跨界、 嗯、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新的领域，不可能通过简历，只是可以通过创造。 所以你 要给他们表现、嗯、你真的可以做得到， 表现你要做得到，也不是说我说服你，其实说服没有任何意义，我做给你看，是这意思吗、 嗯、只是可以做给你看。对， 哇，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应该这么说哈，就今天陈瑜所给我们讲述的他的职业生涯的每一次跨界哈，包括在这过程当中他的一些方法论，其实是想告诉我们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四个字，趁势而为。 嗯， 我每次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谢里尔·桑德伯格那本书《向前一步》一样、 嗯嗯、 不要在乎我合不合适，不要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不要在乎我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嗯、 啊，不要在乎我能不能行，重要的是你只要上了这个火箭，然后跟他一起去飞翔、 嗯、 你就可以获得很多曾经不敢想或者是跨界性的、 嗯、 或者是跨越式的成长。 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也希望把这些经验告诉大家。应该说这本书哈叫做30岁趁势而为，很多人认为啊30岁对女性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年纪，或者说已经走向衰老的年纪，但是在陈瑜这本书当中，他所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种角度是，他告诉我们30岁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风华正茂开始的年纪， 是 走向美丽，走向智慧，走向卓越最重要的一个年纪。 是的， 这是一个转折点，同时也会让你变得更美的这样一个转折点。 是的， 很感谢陈瑜的分享。最后啊，给我们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哈，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正在上大学，还有的面临职业的选择问题哈，对他们说点什么？ 第一，你不要那么焦虑，你在这个巨变的世界有很多很多新的机会，你需要发现这些机会，是通过你的动作，你要行动起来，不要就是这个不是通过笔记本，或者你要学怎么做最好的自己，你要学如何用你喜欢做的事情，通过你的激情来为世界做最大的服务，为世界做最大的价值，给世界最大的价值，这才是你可以最赚钱的。因为你要创造最大的价值，你从你的价值拿回来回报，这个就是你的一辈子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可以继续改变， 没错， 可是改变的方式你要继续行动起来做事，创造， 没错。其实我觉得哈，最后吧，应该是送给大家一句话哈，就是在陈瑜这本书的书封写到的哈，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世界在变，与其盲从经验，不如趁势而为，让世界为你而变哈。这本书当中其实陈瑜讲到了很多的方法论，很漂亮的一本书，浅绿色的，里面是蓝色的这个书页哈，然后他把每一段他的总结，他的方法论，然后用蓝色的字体标注了一下哈，你会觉得哇，都是干货，而且很有想法，很会有一些领悟哈，你会觉得看到他的这些文字你会开悟。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哈，看到这本书之后，对你的职业发展，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位，可能对你来说30岁是一个绽放的年纪，也希望你像陈瑜一样能够绽放出自己应有的精彩。谢谢陈瑜。 非常感谢啊！我希望这本书能给大家很多的帮助，非常愉快今天跟你聊，谢谢你，跟你在一起， 谢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话。